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最爱的金正恩同志，就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11月28号访问古巴驻朝大使馆，深表哀悼。随同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瑞同志和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官同志。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一向前摆放着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和随同干部一起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肃立默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吊唁簿上题词：卓越的领导人虽然逝世，但他的名字和业绩将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永垂不朽。沉痛悼念伟大的同志、伟大的战友金正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古巴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赫苏斯·德尔·洛斯·安赫莱斯·艾瑟·索托隆戈同志等10万官员表示深深的吊唁和慰问。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夕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猝然逝世，我国人民沉浸在莫大的悲哀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逝世，对朝古两国的党、政府和人民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虽然逝世，但他所留下的高贵业绩将永远珍藏在我们两国人民和进步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并表示坚信，革命的古巴人民将克服失去杰出领导人的悲痛，在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遵循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遗志，一定争取繁荣富强的人民的理想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特命全权大使赫苏斯·德尔·洛斯·安特莱斯·埃瑟·索托隆戈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访问大使馆，同他们分担失去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悲痛一事，表示了深深的谢意。